苗。至於初步確診就少於10宗，本港至今確診個案累計有12113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較多，本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7%，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東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南風3-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風1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到30公里，東沙吹東南偏東風3級，能見到1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東風3級，澳門吹南風1級，能見到20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南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香港電台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舒文佳全力扣杀 WH2 级、SH6 级，勇挫强敌出线，全力冲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珏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的唯一人选，可以说是战人年的骄傲。 夏珏，你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紧你翻嚟。听下你在阅兵村的故事，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日咧，而家呢一刻咧，室外录得气温28度，相对湿度咧系86%。听落数字咧就唔算系好高，但系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已经系生效噶啦吓。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日间酷热，而最高气温咧就系约34度，吹于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骤雨会较多，而本周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睇天气咧，有时好似回顾紧我哋人生嘅一啲唔同感受。落雨嘅时候，可能你会哀伤忧愁；出太阳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你开心啲咧？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听过来自 Danny 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好的声音又怎止是他呢？揀嚟呢一首作品，两把靓声嘅合唱，将时间带到嚟6:14。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放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意，要顺流又逆流也。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子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精瘦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得破四面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Jenny 李恒毅 featuring 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暗睡。

一连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嚟自张杰嘅《向前冲》，同埋啱啱听紧嚟自妹姐梅艳芳嘅呢一曲《Stand by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残奥羽毛球港队朱文佳今日在 SH 六级男单决赛，将会同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球手争金。在 WH 二级羽毛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浩源今日将会同南韩球星金京芬争夺铜牌。较早前，梁玉荣、刘慧欣和黄君衡在残奥会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为港队夺得一面银牌，是港队今届残奥第三面奖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祝贺，她说运动员凭丰富经验、精湛技术和团队合作，在比赛中有杰出发挥，终能勇夺殊荣。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体育专员杨德强亦表示祝贺。在首都喀布尔的部分阿富汗妇女继续争取权益，部分妇女在喀布尔举行聚会，促请塔利班尊重妇女权益。较早前，一批妇女在喀布尔示威，要求塔利班落实建立包容社会。目击者表示，示威初时和平进行，参与人士游行至总统府，一批塔利班武装介入，向天开枪，并且施放催泪气体，示威者纷纷走避。外界密切关注塔利班管治阿富汗的手法。在1996年至2001年管治期间，塔利班严厉地诠释伊斯兰教义，包括禁止女童入学，不批准妇女参与公共活动。塔利班当时对异己亦采取高压手段。广东佛山一个社区发现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实施封闭式管理。内地传媒报道，这一名密切接触者在狮山镇金钟旅苑社区，自昨晚八点起已经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居民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外出，相关单位将会提供食物等必要的生活用品，并且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社区所有居民实行核酸检测。广州越秀区在隔离酒店发现一名无症状感染者。越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晚上通报，在对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检测中，排查发现一宗无症状感染者，初步判断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相关。这名无症状感染者是一名42岁女性，是入境隔离酒店东海大厦的工作人员，已经闭环转运至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管理，经专家组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越秀区对东海大厦和周边区域实行封控和管控管理，对相关区域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全城焦点的香港硬地滚球队不负众望，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三点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爱宠粪犬学堂， 点解有啲狗狗会咁抗拒入笼嘅咧？ 狗笼其实咧，应该系佢哋觉得最安全嘅地方嚟嘅，只系咧一啲错误嘅方法会令到佢哋抗拒咗呢个位置咯。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利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复团聚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泳，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来自印尼雅加达来了香港两年的 Andika。上集呢就听你讲话你的工作需要成日飞来飞去的、哦。最夸张呢试过两个星期入面飞了四五个地方开会。听到都觉得好辛苦啊，应该都会成日遇到时差的问题。生理时钟咪会变得好混乱咯。通常你是怎样解决的呢？ Hello, selamat pagi semuanya. Nama saya Andika Eka Putri. Kalau misalnya jet lag, of course kalau misalnya pulang dari US atau dari UK gitu, cuman sudah terbiasa. Jadi sudah sangat terbiasa untuk mengatur waktu tidur di pesawat. Kadang-kadang pakai bantuan kayak misalnya bantuan obat tidur juga gitu, tapi yang masih yang normal ya, yang buat di pesawat supaya bisa ngitung gitu, oh kapan harus diminum ini obat tidurnya supaya pas sampai sana masih langsung ngantuk, masih semangat, atau misalnya pas sampai di US atau sampai di UK langsung jalan-jalan, langsung lari gitu, jadi supaya langsung capek malamnya bisa langsung tidur gitu. Jadi sudah cukup pandai untuk time management sleeping pattern sekarang. 时差的问题他说已经习惯了，也都很懂得去处理。通常他会用坐飞机的过程和时间去调整一下他自己的睡眠时间，有时他会用少量帮助睡眠的药， 或者去到那個地方如果覺得眼瞓，但是又未天黑，咁佢就會去散下步或者去跑步，等自己攰啲。夜啲嘅时候就瞓得着啦。咁除咗工作以外，你都要休息㗎嘛。如果喺香港嘅话，你又最中意做咩呢？ 在 suka beach， 你都在 suka pantai。So， kalau lagi summer kayak gini， biasanya ke pantai。Jadi， salah satu yang pantai favorit saya di Hong Kong tuh namanya Long Kee Wan。Itu ada di Sai Kung。Itu saya cukup amazed karena kesananya harus hike dulu， terus abis hike turunnya langsung ke pantai。Itu I've never had that experience in Indo sih, dan just the access to go there is very easy. Bisa cuman over the weekend, gitu. Kayak sesuatu yang tiba-tiba di tengah-tengah hustle bustle London, karena saya hidup di Hong Kong Island gitu ya. Terus tiba-tiba sejam udah berasa ada di Bali gitu. Jadi apalagi kalau lagi summer kayak gini, kalau lagi gak hujan ya udah panasnya persis kayak di Bali. 原来 Andika 最喜欢就是去沙滩。香港佢最喜欢的其中一个沙滩就是西贡的浪茄湾。虽然落了车都要走一段路，不过去到之后觉得很漂亮很舒服，好像去了印尼的巴厘岛一样。他说落雨的时候特别觉得似，因为跟那边一样咁热啊。感觉你是一个很乐观很积极的人。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座右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Do the things that makes you happy. Lakukan sesuatu yang membuat kamu bahagia, gitu. Karena in the end, of course, health, you know, is number one. Tapi kalau misalnya health is number one, atau work sometimes juga, oh, we feel like kita harus kerja untuk bisa dapat uang. Tapi semua itu untuk apa kalau kita sendiri tidak bahagia, gitu? Why are you doing all the stuff if you're not happy? Jadi life motto, kalau misalnya tadi bilang. Apa energinya positif atau gimana? Thank you, because I'm just trying to be happy, do the things atau misalnya melakukan hal atau memilih hal yang ujung-ujungnya nanti bisa membuat kita happy. Karena at least that's the thing that we owe to ourselves. Itu yang kita harus lakukan untuk setidaknya untuk diri kita sendiri. 佢话佢嘅座右铭系开心去做每一件事，或者系做一啲令你觉得开心嘅事。举咗个例子，佢话有啲人觉得咧为咗赚钱先至去工作，但系嗰份工作可能未必为你带嚟快乐。但系佢觉得其实工作都可以开心去做噶嘛，唔好为做而做，起码你为快乐而努力过嘛。非常之同意啊，心态系好重要噶。快乐去做每一件事情，可能一啲辛苦嘅事做起嚟都会变得冇咁辛苦。今集多谢晒 Andika 嘅分享 ，Thank you。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Gotta keep looking for a better day. So cari cara lain biar kita bahagia. Even when the whole world falling apart, never really meant for you to lose your heart.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Seiring langkah kita terjalin indah, mentari bersinar cerah. Sedihmu usai, kita merangkai awal baru. Oh, dear. terus melangkah ke depan. Takkan menang, takkan menyerah. We gon' make it through, kamu dan aku, yeah. Put your love up, turn your head down. Put your love up, turn your head down. Pray to the high above, we'll be seven times. Mari baku bantu sampai lepas dari lockdown. Sentuh hati, yeah. 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第一位接通嘅朋友咧系黄女士，早晨，黄女士， 早晨，不是， 早晨，你好啊，你几好啊？ 好心地啊，我好开心啊， 嗯，点啊你？ 我琴日九月四号60岁生日。 系，我都恭祝你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同埋咧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健健康康每一日啦。 系啊，今朝不过要翻工咧，要翻早咯，就系咁咧就，琴日好多谢我个仔 Ryan 啦，我新抱啊 Joyce 啦，同埋我个孙女 Wiley 咧同我庆祝。 吓，点样庆祝啊？琴日 喺屋企食餐饭咯，不过系个仔煮咯。 哇，咁好啊！ 系啊，又礼拜六啦，又人多嘛，咁不如佢系煮喺屋企食，咁我话好，咁啊又悭啲，咁我又唔使做，连碗都唔使洗。 嗯，系咪你教出嚟噶？佢啲厨艺都系。 唔系啊，佢叻过我好多啊，又食呢样沟嗰样沟嗰样，哎真系，咁我觉得我话，哇你以前食嘅嘢同而家食嘅嘢争啲啊，佢话嗯咁样，好似当我赞佢咁咯，咁我 Wiley 咧就好得意啊，而家两岁几咧就十一月就三岁，十月就三岁，吓咁咧十月十二号咧就系佢嘅生日， 嗯 就三岁，我就惊到时打唔到，而家仲要打埋咯， 一次过两件喜事一齐讲咯， 系啊，咁、我个仔就十一月廿七就结婚周年， 啊我都好好、啊、喎，年尾都系多好嘢发生、 啊，系啊，不过我个女喺美国咧就今年同我庆祝唔到咯， 嗯 不过佢有 WhatsApp 俾我， 啊， 因为疫情咧佢唔想打针翻嚟咯， 系啊啱啊， 系啊， 同埋都真系好繁复啊，即系可能翻咗嚟之后又要隔离一段时间，即系除非。真系完全唔需要工作或者系冇嘢要赶住翻去啊！如果唔系咧，来来回回你可能都要预一段好长嘅时间先搞得掂啊！ 系啊，咁啊好开心咯！今朝又打得到，哇，真仲好开心添！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啊！多谢你电话就真咁，我都继续祝 你 哋 歌啦，你好啊，好啊，拣只歌啦， 好啊！祝你哋全家人都个个健健康康啦！ 好啦， 多谢你，拜拜。其实真系噶，呢一年咧，我谂其实呢几年咧，特别觉得咧健康系可贵嘅。希望疫情可以快啲远离我哋啦，令到我哋无论系喺身边、眼前，所谓眼前可能系隔住屏幕嗰种眼前，但系而家吓见到嘅嗰啲嘅相片同埋面孔咧，可以真人见面同埋对话，有翻一啲实质嘅拥抱啊，握下只手，好似老人家咁。我以前都好中意嘅，即系拖住屋企老人家只手，咁令到佢哋觉得。真系有一种安全感喺度嘅。细个咧就佢哋拖住我哋，而家咧我哋长大嘅时候咧就到我哋拖翻佢。咁希望呢一种咧面对面人与人之间嘅实质接触咧，可以快啲样嘢都回复正常啦，亦都令到我哋回复翻个正轨，咁就最好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陈生，早晨。 诶，早晨，林小姐。 系啊，早晨，点啊你？ 早晨。我打个电话嚟到。 叫个孙仔加油咯，佢考上大学啊！ 哦，咁叻仔啊！系咪读咗自己梦寐以求嘅科目咧？ 佢响大陆嘅 吓，都冇关系噶，喺边度读都一样啫。 咁佢考到，咁佢早两日翻咗学啦。叫佢努力啲多嘴咯，努力加油咯。 都唔容易啊！今时今日无论喺边度，其实你话国内好多学府都仲出名嘅，排名仲好前添。咁啊，所以咧，我觉得真系无论喺任何地方咧，如果揾到自己嘅兴趣同埋目标咧，就要俾心机啲，珍惜呢个机会咯。咁希望咧，栽培咗自己咧，将来又可以咧为我哋社会出一分力啦，同埋亦都系自己人生嘅一个好重要嘅栽培嚟嘅。即系而家读咗个嘢，不生受用噶嘛。好啊，叫佢加油咯，嗬！ 加油咯，加油咯。 咁使唔使翻国内翻学噶？直头即系个人都要翻咗去。 佢响国内嘅。 吓、啊， 佢响国内出生嘅，佢即系大陆居民嚟嘅。咁我做阿爷老师。佢话就系得个支持啊，佢都努力叫佢加油， 第时如果个疫情放宽啲，可能佢又可以多啲翻嚟探你嘅。 系有，佢以前系有，而家疫情搞到唔得上落，大家都好少来往。 系啊，尤其是如果要翻学咧，哇，真系唔通真系两个礼拜翻唔到学噶？如果呢一来一回咁样，又要隔离又要等，系嘛？啱啊，咁啊，希望佢咧就学业进步，你咧就身体健康啦，好冇？ 好啦， 多谢晒你陈生，好，拜拜， 拜拜， 好，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邓太，早晨， 系早晨， 点啊你？ 系，我咧就谂住咧，祝我两个孙咧，就我细嗰个咧就阿尊贤妹妹咧，就七号生日，三岁啦， 哦， 阿哥哥咧就俊一咧就八号生日，就六岁啦，咁啊祝佢两个咧身体健康啦，咁啊，读书啊，勤力啲啦，冇成日顾住打机啦。 大嗰个开始识玩啦，你 系啊，一岁一年班啊，成日顾住未有功课做，我要打下机先咁样。我翻学噶啦，要正正经经嘅啦，咁样 系收拾心情 啊。温啦吓， 好快噶啦。 系啊，希望你两个咧就即系俾心机读书啦，身体健康啦。 系啊，不过你个孙仔又真系醒目仔嚟话，俊一，因为咧，佢又讲得啱喎。嗱，升咗小一咧，又的而且确开头咧系会比较轻松少少。 系啊， 系嘛？但系之后咧， 嗱，听日开始咧就真系正式上堂啦。 系啊， 咁佢就话我只可以俾心机读书啦，咁啊， 咁佢都好，佢都知道自己有个目标嘅，即系几时可以开始努力。之前咧就仲可以咧。尽量俾我轻松多一阵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听日翻咗学咧，听日正常翻嘅咧，佢就有功课做咧，佢就话我会俾心机读书噶啦。 啱啊，最紧要对自己有目标啊，同埋有要求。 系啦，系啦。咁啊，妹妹咧，希望妹妹咧讲嘢又叻啲咁多。啱啱妹妹咧，因为已经三岁啦，讲嘢咧仲未即系成句子讲唔到出嚟啊。 系咪因为少人同佢讲嘢啊？ 可能是咧，可能又冇去健康院啊，冇去咩，咁就成日喺屋企度冇，真系冇出过街啊。 真系个小朋友系要多啲声气啊， 讲唔到一句句子出嚟咯。 哦，你开收音机俾佢听啊，有帮助噶。 系啊， 真噶，真系噶，真系收音机啦，或者其实俾佢长期觉得个环境系需要有其他声音咯。 我有嘅，我日日都开嘅，佢日啲听嘅，不过唔知有冇上心啦。 同埋你要开始习惯，即系多啲同佢讲成句完整嘅句子啦。 系啊，我成日同佢讲，但系佢都系表达唔到出嚟，咁希望佢叻啲啦。而家翻咗一个礼拜学咧，就叻咗啲咁多啦。 会啊会啊，慢慢同啲同学仔玩下玩下就会好啲嘅。 系啦系啦，叻咗啲咁多啦。 啱啊，即系多啲同佢鼓励下佢出声咯，最紧要其实佢一讲嘢或者讲到一句完整句子嘅时候咧，赞下佢啊，或者俾啲饼仔啊，系啊，咁等佢觉得原来我讲呢一样嘢咧，大家系中意噶，或者大家系开心噶，咁佢就知道呢一个系一个正确嘅行为咧，佢就会继续持续去做。 系啦，希望啦， 系啊，努力啦，大家一齐都努力啦。 好啦， 多谢你电话，邓太。 好啊，唔该晒你，拜拜。 好，我哋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Vincent 早晨， 林伟早晨，你好， 系啊，你好，点啊？ 我就啱啱咧，就早两日咧，就做阿爷啊，生咗个男孙， 咁开心啊！而家疫情期间系咪啲家人都冇得话即时近距离接触睇 B B 噶？系咯， 佢可以啊，只有咧就。 即係寫低一個名字就一個人去， 是啊、 就兩個人去。 呢幾年都係咁，我聽聞我啲朋友身邊嗰啲 人咧，就你冇登記咧就冇得去。 係，咁就等佢出院，然之後就睇下可唔可以見啦。 出院先再咩咯？ 係啊，啱啊。 希望兩個身體平安啦。 係啦、啊，一定冇問題嘅。 係啦、啊，一家大細都平安啦。 係啦、啊，呢個係第幾個孫啊？ 我就呢、這個第一個男孫，就內孫，又、有兩個外孫。 嚇、啊！咁你哋都唔生手喎、啊，都唔生手喎、啊，你哋 都嗰、那個女孫咧，就嗰、那個男嗰個就我老婆幫佢湊咯。 係咯，哇！犀利咯，咁就好叻噶啦，已經。 湊到幾歲啊？ 哇！好好魄力喎、啊，我想話湊 B B 好攰噶， 好辛苦啊， 咪就係咯。哇！真系 而家走走趯趯啊， 真 系好似马骝仔。 真系嗱，世时咧，你觉得我好似好攰啊，因为又要记住佢啲时间，又要呢样嗰样。做大啲嘅时候啊，好似看牛仔咁啊，又惊佢擒高擒低啊，又惊佢乱咁揿掣啊，咁好多嘢做喎。系啊，即系每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要去忙嘅嘢咯。 系啊系啊， 真系生活都系咁嘅，无事忙，但系咧又好似好充实咁样。 系啊， 真系幸福啦。 开心咯、 啊，系啊！恭喜你啦，同埋恭喜你一家人咧、啊，都希望有一个新嘅生命咧，有多啲生气咁啊！然后咧，个个都可以时时都笑住，因为一个小朋友出世咧，佢可能会有喊声，因为佢话俾你听佢嘅需要啦。但系你哋咧、就好多笑声嘅一定。 系啊， 嗯， 佢就唔系好重咯，六磅几啊。 哎呀，通常咧呢啲好有后劲噶，出到嚟。 佢又第一個咧， 係咯，唔怕嘅，唔怕嘅，慢慢再慢慢再喂佢啦。即係佢可能出到嚟嘅時候咧，建立咗個習慣，就係譬如可能朝頭早、夜晚咁樣，好吸收嘅啲小朋友。係 啊 係 啊， 跟住就好快噶啦。 哦，多謝曬你真係。 好啦，恭喜曬你啊！ 嗯，好。我另外咧就想講多兩句咧，就恭喜我個仔同個新抱咧個孫咧，就個個都身體健康啦，快高長大啦，希望個孫就。健健康康啦，同埋恭祝你哋屋企人咧，个个都平平安安啦，身体健康啦。 好，听者有份啦。 识讲嘢， 唔会啊，唔会啊，讲得好好啊，多谢晒你啊， 多谢晒你。 好啦， 好，拜拜。 拜拜。好，我哋要听呢一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吓，赶紧时间先。早晨， 早晨， 吕小姐，早晨。 早晨啊，我转俾我姐姐徐秀芳，佢今日生日嘅。 哦， 系啊，因为佢而家整紧啲牙咧，佢又食唔到嘢。所以佢祝你身体健康咯。 牙痛咧系咧减肥嘅一个非常之即系大嘅诱因嚟嘅，因为通常一牙痛咧，个人就会咧即刻 lift 晒噶啦，因为食嘢又痛，饮水又痛，讲嘢又痛咁样。 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真系最紧要健康。咁佢系今日就稍后就搭飞机翻去啦。 啊，唔系搭飞机，佢整牙，佢啲牙系即系。整咗啲牙，唔系搭飞机。 哦，我以为你话佢姐姐今日翻家乡添，佢今日去整牙。 系，唔系佢而家整紧牙，但系佢今日生日。 哦，生日，我、哦、听错咗，唔好意思啊。 sorry， 唔怕唔怕。咁佢生日，你有冇啲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咯，同埋好保养个身体咯，因为佢而家都唔，佢而家唔敢点样出嚟，因为佢好惊打针，因为佢本身有糖尿病。 哦。明白明白，系啊，即系注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咯，然之后先至去选择合适自己嘅一啲疫苗啊，或者睇下有啲乜嘢嘅计划。其实真系嘅，任何嘅疫苗，我觉得都一定有帮助。但系咧，就系、是、即系佢自己个状况都要好了解。譬如咧，有啲人话系咪咧瞓得好啲嘅状态咧去接种咧就会好啲咧？咁即系我都唔知啊。但系咧，真系自己个健康状态就系最紧要噶啦。无论几时接种都好，或者点样都好，真系自己要。看住自己的健康状况，亦都要保重身体，即出去嘅时候要做多啲嘅呢啲措施啊，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咁就最好啦。 同埋我仲有一个朋友，佢都系九月生日嘅，叫 Pauline， 佢同我做嘢都成廿几年嘅啦，即系我都好需要。即系祝佢哋祝福佢哋咯。 好啊，好啊。咁我希望个个都开开心心啦，收到晒你嘅祝福啦。 多谢晒啦。 好啦，多谢你，拜拜。今朝早咧听咗一连几通电话啦，都系一啲好开心啦、好窝心同温暖嘅分享嚟嘅。即系你话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几咁奇妙咧？当你如果一家人嘅话，咁就即系一出世就开始有呢一个缘分啦。可以大家系一家人啦，跟住。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个人一个结，由呢首歌解开。 你雅人万年苦涩，唱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 Jason 同太太早前经历过流产嘅事件，佢同太太都有自责，亦都心痛对方。不善表达情感嘅佢，选择将安慰变成歌曲送俾太太，解开彼此嘅心结。 经得起挫折。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a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除了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神秘巴基空哥， 神秘巴基德曼德曼。 嗯，咁啊，继续咧我哋嘅节目时段啦。咁啊，不过咧今个小时咧就多咗一个语言，就系印尼语啦。神秘巴基， 巴基格 Barbie。 嗯，嗱，今个星期咧就真系好多小朋友都正式开学啦，有啲小朋友咧都仲未开始翻学，好似我个女咁咧就仲未翻学嘅，咁但系咧我留意到咧个我觉得都几汹涌嘅现象咧，就系咧啲工人姐姐咧真系非常之在呢个作战状态嘅。你见到佢哋咧即系冲锋陷阵都可以话，点解咁讲咧？我周不时咧都会见到佢哋咧就系赶车啦，拖住啲小朋友行得好快啦，无论系赶校车啦、赶保姆车咧，定还是系赶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是好一眼观七的。同埋呢我亦都见过呢有一个工人姐姐呢是凑住几兄弟姊妹呢是一个人孭住三个书包，然之后仲要拖住几个小朋友咁样呢就一路去搭一啲铁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哇真係好犀利，即係好在状态啦，已经呢一个星期呢开咗学嗰啲小朋友。 哇好。咁呢我觉得呢都系嗰晚聽朝如果翻學，嗰一晚咧就要執曬啲嘢啦，唔好朝早嘅時候先嚟執咧，係執唔切噶，格 Mary。 冇錯， 所以咧啲格格咧都係真係要佩服佩服啊，真係好似自己翻學咁啊！同埋呢個係翻學啫，接放學都係我格 Mary 要預定啲時間。 你知唔知咧？有啲嘅學校咧，因為開學嘅初期咧，可能頭幾日咧嗰啲翻學時間係特別啲嘅，即係未必係翻足全日啦，甚至乎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好多都係翻半日啦，甚至乎係翻兩個鐘或者三个钟头啦，有好多格格咧，为咗咧唔想放学嘅时候咧，再排嗰条队去接放学咧，即系你知道一定有条人龙噶嘛，而家咁佢哋系咧，直情送完翻学之后咧，就直接喺门口等咯。咁所以有时你经过啲学校门口咧，你会见到有一扎格格咧，就系喺度停留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即系叫做各有各啦，揾一啲阴顶嘅位置企啊，然之后就真系可能担张凳仔啊，有啲已经系带备咗呢一个凳仔啦、水啦、遮啦等等咧，就系真系坐足几个钟头咯。 哇，嗰、那个应该系短时间啦，系咪啊，格拉比？ 我相信系啦， 多过两个钟啦，应该会癫两个钟。 唔知噶， 或者住得远啊？ 都见过有人系宁愿等三个钟甚至四个钟都照等咯。 因为你讲得啱嘅，住得远啦，一来，因为而家咧，其实呢个星期我谂嗰个学校区嘅嗰啲交通情况咧，就认真系仲需要适应嘅，即系个交通都需要适应，啲驾驶者、使用路面嘅人士亦都需要适应。即系因为可能咧，放完个暑假之后咧，头一个星期咧，大家都未系好因应到嗰个车啊，同埋嗰啲嘅校巴啊等等嘅流量咧增多，而去再自己提早啲出门口，或者自己再喺另外一条路嗰度行，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咁样啦。咁所以我谂咧，今个星期咧，即系都仲系比较多车多人嘅。咁我知道咧，就系譬如某一啲多学校嘅街道咧，真系你见到啲车咧系泊咗喺度咧，有时系真系唔走噶啦。例如我自己都有啲朋友系咁样噶，譬如驾驶人士咁样啦。喺啲學校附近咧，未必有停車場噶嘛，可能都係泊路邊啦，即係街嗰啲入標嗰啲咪標位啦。咁佢哋真係好難得揾到一個位咧，佢就寧願自己落車，可能就把握嗰啲時間咧，喺附近揾嘢食啊，或者係揾啲嘢做啊等等咧，先至去攞翻架車，然之後就車小朋友翻屋企咁樣咯。 呢個情況我諗咧係世界各地都有的，同埋幾十年前都係咁噶啦。因為以前我記得我讀中學嘅時候都係咁咧，係講明噶。你哋如果係自己揸車翻學嗰啲學或者屋企人送佢用私家車嗰啲咧，唔可以俾學校見到你個你喺個學校門口落車，係會去嗰度 note down 係呢個人。令到咧成條路塞，你咧真係係好遠㗎，佢有寫明唔知幾百米嘅，係唔可以喺學校附近落車， 係 同埋架車一定要走，如果唔係咧抄埋個車牌，係知道邊個邊個個車喺嗰度，你慘啊！ 嗯，就以后都记住你啦。 如果屋企好多架车嘅话，你咪转咯。 哇，即系日日唔同咁系嘛？你但系你真系要足够成个学期喎。你喺街头街尾咯，咁就可能会避免咗啲挤塞咯。 好似远过街头街尾街尾嘅，我哋之前嘅时候，真系嗰阵时嘅时候，我觉得系好惨啦。有啲人就话好惨，因为人哋都热噶嘛，长期夏天噶嘛。但系都冇办法，因为如果唔系咧，你要记得话香港啲路系稍微系阔少少嘅，嗰度嗰啲系真系好窄噶嘛。 系嗰啲系平日都 regular 塞噶啦嘛，而且嗰啲咁嘅时候就更加塞啦咁。不过我觉得其实咧，因为我由细到大咧都系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学嘅，或者屋企人凑翻学啦。咁所以咧，我都有搭过校车、保姆车嘅，但系就唔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咯。我谂占最大部分嘅时间都系自己搭车嘅，咁所以咧，我又几享受嗰一种自己要行一段路或者自己去揾一啲交通工具咧去翻学。我仲记得我嗰阵时咧，即系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咧，嗰啲巴士仲系冇冷气嘅，咁所以咧我就好记得咧唔同嘅季节转换咧，你搭嗰架巴士嘅时候嗰种唔同嘅感受啦。因为夏天嘅时候开咗只窗就吹啲热风上个面啦，然后入隧道又记得一定要闩窗啦。咁但系到冬天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舒服啊，啲空气好清新啊咁样。尤其是咧你过咗条隧道之后咧，可能由九龙翻去新界咧，嗰啲空气又完全唔同喎。咁所以我都好记得呢一种转天气。譬如嗰阵时，我记得呢个月份，譬如九月头咧。都系几舒服嘅，开始系有啲风啊，过埋中秋应该仲舒服啦吓，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好记得呢一种感觉，亦都系一啲回忆嚟嘅。咁我相信其实咧，格格咧同埋屋企嘅小朋友啦，雇主嘅小朋友咧，都有好多唔同特别嘅回忆嘅。咁啊，凑翻学、凑放学，到底需唔需要话去到冲锋陷阵咧，就真系唔知啦。不过希望咧，适应咗之后咧，无论交通上定还是系格格嘅安排工作日程上咧。都可以顺顺利利、轻轻松松啦。 一杯 cocktail， 一件贴身西装，落电力解开心理功课，你躲进我， 一身轻装。茶艳状况，甜人翻身星雨过，出手点中笑月太利落，特务有标准套装，就是 James Bond。认真得我，讲姿态怎抵挡？特务有出色眼光，就似 Tom Cruise 出手很眼界准用。有机，但任务值得起。两个既称亦奇，配搭 做準備，如末日是有機，大任務接得起，兩個既定逆期配搭一千套對比。 Get up, get up, we gotta win this game， 霸氣得鬼魅，注定出手好比人民自己。準備若日面舞面就露數，有沒有話題全世界都見到。Don't look back, 每个向前 bro Act like a killer, fight like a master 两路夹击，见你不杀不怒。前 线的套路招数未可以料得， 都话咗啦。 Get up, get up, you gotta know my name， 脚步出色秘技，两个细一声要传奇。Get up, get up, we gonna win this game， 两个爆出双倍引力，你望见就都定。圆满越是有机，大任务接得起。两个既正亦奇，有法一千套对比。Get up, get up, we gonna win this game。你我一体有两极，相冲一方共同世纪。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咧，咪后咧就讲咗一个真实嘅话题出嚟。咁啊，话说早前咧就有人无啦啦问咗我一个问题，咁啊叫我做咗啲嘢咁样。 嗯，因为咧我同 Barry 系好少倾电话嘅，但系通常咧都系用chatting 倾嘅。咁、咧就系、格 Barry 好多啲好得意嗰啲chatting 里面个 sticker 嘅。真係好多啲有動作嗰啲啊，或者都好靚，同埋佢好 in 嘅，好多嘅。 嗯， 咁咧話說咧，有我識啲人咧，有啲係好中意某種 sticker 嘅。 嗯， 咁我覺得咦 ，Gary 好似同 Gary 傾嘅時候，佢話佢有。 嗯， 咁我就話哦，不如你 send 俾我啦，你寄啲俾我啦。咁我就覺得 Gary 最多寄俾我幾多啊？最多咪五個。咁 Gary 就話俾我聽， 你真係太睇小我啦， 你。真係要我就話好啊，咁你要幾多我就話你寄靚嗰啲俾我啦，咁佢就話俾我聽，先生你唔好後悔喎、 啊。咁佢先講出嚟，好似好好似好驚咁。 佢話我好， 我真係好多啊， 咁佢就一寄俾我啦，真係寄好多。 我有冇 send 咗幾百個俾你啊？ 有，同埋咧，同埋唔係一次嘅，佢每次有新，佢唔係新一個，新一批咧，佢又再寄俾我，所以咧我而家咧係好多。同埋話說呢一日嘅時候呢、我就去嗰度整理啲嘢嘅時候呢，有一個人喺我後面 就見到啦、 見過見到佢就話嘩先生你好多呢啲呀好靚呀你可唔可以寄俾我呀、咁我就話你要呀佢話係咁我都係用返 Gabari 嗰句你唔好後悔喎、 以後呢即係 send 呢啲嘢出去之前呢都係同人哋講一句你 唔好後悔、啊， 因為真係好多。即係話唔緊要，我到時嘅時候我會自己再 screen 過我自己要嗰啲我要咁、我就 OK 好冇問題。咁樣啦，格拉比。所以咧，香港最 trend 最靚嗰啲咧係你 supply 俾我 係咩？ 係 我承認我係對於呢啲圖貼即係貼圖嘅嘢係情有獨鍾嘅。咁啊，事源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嘅小朋友係有一個電話，佢係會自己攞嚟同我通訊嘅，即係佢自己有一張電話卡嘅一部手提電話係會攞嚟同我通訊啦。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一路都冇呢一樣嘢嘅，咁啊直至到有一年咧，早兩年我就有。兩次咧係大病，咁就幾日見唔到佢，即係要去到自己自我隔離嗰種啦。咁所以咧就當其時咧，屋企人就俾咗一個舊手機佢，即係等佢。不如如果你有時間，因為我其實咧嗰陣時喺醫院咧有一段時間咧就冇嘢做到啊嘛。咁所以咧就只能夠用手機通訊啦。咁可能我啲屋企人又覺得，我哋都唔得閒應酬呢個小朋友啦。咁就不如俾佢自己去自由發揮啦，同我傾下偈啦。咁所以咧佢細細個咧就已經識得去打呢一个视像电话啦，send 一啲 voice 嘅 message 啦，或者系 send 一啲 sticker 嘅。咁点解我嗰阵时会开始收集咁多 sticker 咧？就系因为呢一个系最容易同一个小朋友沟通嘅模式啊！我觉得，譬如你可能 send 一只公仔俾佢，即系譬如可能一只兔仔或者一只长颈鹿咁样嘅动物咧。咁同埋咧，我发现咧，佢喺呢一方面学识一啲字嘅样咧，系最快嘅。因为你发觉而家嗰啲 sticker 咧，都会有啲简单嘅文字啊嘛，即系当然唔会话成段啦。咁但系咧，嗰啲简单嘅基本嘅中文字同埋英文字嘅语句咧，佢哋系一睇见到个动作咧，就好容易估到噶啦。再加埋啲学校会学拼音噶嘛，咁你基本上最简单嘅单字咧，佢哋已经学晒啦。咁我又覺得哦，這個方法又唔錯喎，因為其實你都係基本溝通，你都即係無可避免啦。同埋因為佢真係好少用嘅呢一樣嘢，即係可能只係要揾我嘅時候啦，或者真係偶爾需要去做聯絡嘅時候咧，有時我哋就會叫佢，不如你試下揀翻一個適合嘅用語嘅語句嘅貼紙去 send 咧。咁佢唔識打字啊嘛，咁但係就識得睇住嗰啲字去知道咩意思，就去做嗰樣嘢啦咁樣。咁我又覺得這個方法都未嘗唔係一個好事喎。咁所以嗰陣時咧就開始咗我去搜羅呢一啲嘅 sticker 啦咁。咁後來咧我就直情係熱愛到點樣咧？因為我發覺咧原來自己都好開心。咪见到啲图片啊，咁所以咧我就会开始搜罗一啲我身边啲朋友中意嘅嘢啦。譬如我有啲同学咧，旧同学咧系中意一啲可能韩国或者日本嘅偶像嘅，咁我就去揾下，到底有冇呢一啲 sticker 咧？咁所以原来全部都好多嘅咁，因为或者啲你知啲男团咧又好受欢迎啦，咁我又去搜罗下啦，或者最近呢套电视剧咧可能系好多人中意，或者呢一个节目可能好多人睇咁样，咁我又去搜罗下啦，或者最近有啲潮语咧可能好多人讲，咁我又去搜罗下啦。然后咧整整下咧，我发现咧唔单止系我自己一个中意啦，原来咧喺网上咧亦都有好多呢啲图贴嘅爱好者咧。系整咗好多群组出嚟啦，跟住我又走去加入咗呢啲群组啦。咁所以我而家其实基本上咧，收到呢啲sticker 嘅来源咧，又有群组啦，又有社交网络嘅平台啦，又有软件啦，跟住就亦都有朋友 send 嚟啦。咁所以咧，我就真系好多好多，我直情系多到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试过咧，系个通讯软件开唔到咯，即系 因为 自动熄咗，因为太多。太犀利啊！我谂佢嗰个占嘅容量，咁所以我就过一段时间咧，我就会 delete 咗一啲我觉得已经好似唔系好用啦，或者而家都唔兴啦咁。同埋咧，我系好中意咧，譬如每逢一啲特别嘅节日咧，我又会搵翻嗰啲节日嘅相关嘅 sticker 啦咁。咁当然以前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攞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嗰张相咧嚟到整啦自己。咁但系后屘我就觉得，好似因为你会好取舍去 send 俾边个，譬如你唔识嗰啲，你又唔想 send， 咁你好熟嗰啲，你又觉得，算啦 ，send 张相俾佢好过啦。 但 第一是啱的，你讲嗰啲夹巴面是看个对象，亦都是 send 啲 sticker， 你觉得是啱佢嗰啲嘅。咁咧有啲 sticker 咧就系、是、你净系 send 俾你屋企嗰啲人啦，有啲 sticker 你就可以 send 俾你都系普通朋友啊嗰啲啦。但系真系系啱嘅。同埋头先夹巴面你就话系睇中文，有啲 sticker 系香港嗰啲系中文字嗰啲咧，我都好小心，我惊 send 错俾人，因为中文唔叻咧，真系你要同人哋讲话，哇，好叻啊咁样。 跟住原來嗰個係鬧人嘅， 咁點算啊？ 我想話咧，我咧已經驚你會有呢個毛病咧，所以我 send 俾你嗰啲咧，我全部 screen 過噶啦、哦，肯定咧，總之一定會係負面嘅意思嚟嘅，係、 哦、 啦，一定唔會係負面嘅意思，最多都係講下笑啊，或者個樣好似好搞鬼啊咁樣，全部都係呢一個類型咯。有啲咧真係咧未必係咁適合去 send 俾一啲朋友或者係出邊嘅人，即係我覺得有時咧都幾多元化嘅，我覺得，譬如可能呢一輪興呢一個偶像，咁、那個偶像又會出咗好多呢啲相應嘅 sticker 咁樣。咁但我觉得咧，最好笑就系先生，你上一次同我讲话，你收集呢一啲sticker 嘅意思，除咗话系分享之外，仲有另一个目的啦。 咩目的啊？我同你讲， 你话唔知有个朋友 send 咗啲嘢俾你，你要回复佢嘅时候就可以用咯。 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系最唔中意呢啲嘅，我想激佢，好好笑噶。因为每次我寄俾佢咧，佢就会嗰度一冇搞错，我唔要啊，我嬲啊，咁我就好开心噶啦。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呢一个都系无疑是一个挺得意的沟通方式来的。所以呢就即是如果点都好啦，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同你身边重要同埋关注的人，无论是家雇主都可以这样沟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残奥羽毛球港队朱文佳今日喺 SH 六级男单决赛，将会同世界排名第二嘅印度球手争金。喺 WH 二级羽毛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二嘅陈浩源今日将会同南韩球手金京芬争夺铜牌。梁玉荣、刘慧欣同王君恒昨日在陈奥会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为港队夺得一面银牌，是港队今届陈奥第三面奖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祝贺，佢话运动员凭丰富经验、精湛技术同团队合作，在比赛中有杰出发挥，最终能够勇夺殊荣。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是45岁的外籍佣工，从菲律宾抵港，乘搭航班是 5J272， 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他在7月和8月在当地接种两剂科兴疫苗，至于初步确诊就少于10宗。巴西农业部表示，由于国内出现两宗非典型疯牛症病例，决定暂停向中国出口牛肉。声明说，两宗病例分别是来自西部和东部州份的肉类工厂，暂停出口是基于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动物卫生协定，让中方有时间评估问题，并由中方决定几时恢复入口。声明又说，非典型疯牛症是牛只因为遗传等自然因素自然发生，和饲料受污染无关，不会对动物或人类健康构成风险。报道指，中国是巴西牛肉的最大买家，中国内地和香港购买巴西超过一半的出口牛肉，巴西暂停出口牛肉的决定对当地农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总统莱希表示，伊朗准备同世界大国会谈，以恢复履行2015年的核协议，但不会接受在压力和威胁下谈判。莱希说，核协议谈判已经提上新政府的日程，但谈判必须富有成效，重点是保障伊朗人民利益，以及美国完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德克兰当局在这方面不会让步。对于阿富汗局势，莱希说，阿富汗问题表明美国人在任何地方的存在不单止不会带来安全，反而会破坏安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今个星期中后期

早上时间来到7:3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我跟大家讲下今天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天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的。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骤雨较多，而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的。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6% dan peringatan waspada cuaca sangat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ada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hujan lokal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sangat panas,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sedikit. Dan ke depan 1-2 hari curah hujan akan bertambah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baru akan mulai cerah lagi dan sangat-sangat panas. Biru tiada ternoda, walau hari telah senja. Rembulan malam bersinar tiada bosan untuk merambah indah alam. Oh, ku merunduk dan memuji. Oh, indahnya cipta. Mari kita ciptakan suasana damai yang didambakan. Tiada ada rasa dendam sesama. Menyadari arti kehidupan, hari telah senja. Rembulan malam bersinar tiada bosan menambah indah alam. Oh, aku merunduk dan memuji. Oh, indahnya ciptaan Tuhan. Bangkitlah jiwa, mari kita ciptakan suasana damai yang didambakan. Tiada ada rasa dendam sesama. Yang tak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头先咧新闻之前咧就讲紧一啲嘅香港人可能会比较多用嘅一啲 sticker 啦，咁啊问下格先生啦，其实印尼人又中唔中意多唔多用呢啲 sticker 咧？ 嗱，喺印尼嗰度咧系有两批啦，我自己个 friend 嗰度里面一个咧，我哋容易因为。容易同埋俾大家明白咧，就我哋分兩批啦、嗯。一個咧係即係 friend group 啦、嚇，比較young 嗰啲啊，同埋一個咧係長輩 group。咁、長輩 group 咧，以前咧佢哋好中意係 send 啲相咧，係 forward 嗰啲相咧，就同你講早晨啊、happy Sunday 啊、beautiful Sunday 啊、happy Monday， 類似日日都會有 類似長輩圖咁樣嘅物體啦。 就話俾你聽啊，珍惜今日啊，即係總之好 positive、 。我想話，我反而從來冇收過呢一類。 是不是啊？你要不要啊？ 咦，你好像很多想分享的。 但是呢，这个呢就慢慢开始呢已经是 fade out 了。这些、因为之前是 send 相的。咁而家呢开始呢有 sticker 了。但是 sticker 的种类呢都是跟相是有关的。关于日子啦，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对星期日那些啦。Happy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ight, good evening 那些全部都是类似这些的。咁我好好勁嘅，我覺得係點解一個 Good Morning 個 sticker 咧可以有1001嘅唔同品種嘅咧？同埋嗰個 group 咧，嗰、那個 age group 咧，嗰啲 auntie uncle 嗰啲 group 啊，係有咁多嘅。 嗯， 你如果係要 thank you 啊，總之即係好 positive， 同埋佢個 background 同埋都係花花啊、風景啊，類似呢一啲嘅。嗰啲咧係長輩 group 啦。 我想话咧，呢、這个有少少似我有一个朋友啦。我有一个朋友咧，都系比较中意一啲即系风水啊，或者系啲星座啊、占卜啊。我有几个身边有个朋友中意呢一类嘢啦。咁佢哋咧就会计过咧，譬如佢哋觉得当日咧自己适合啲咩颜色啊，同埋啲图片咧，就会自己整晒呢一类嘅图片去 send 俾人咯。 哦，咁佢啲图片系 based on 颜色嘅，系 颜色又有，颜色又有，或者植物又有，甚至乎系一啲地方。方亦都有，系、啊，即系做一个 background 啫咁。咁我有问过佢哋，哦咁样啊，咁佢哦系啊系啊，咁、样 send 出去就即系有啲唔同嘅寓意咁样咯。咁几得意啊咁，系即系得个知字啦，因为我唔识啊嘛。咁我咪就咁收完之后就算数咯。 OK， 咁咧另外一个 group 咧就比较好，可以话系后生少少个 group 咧。嗰啲 group 咧，印尼嗰啲咧，我覺得係個 trend 咧，好中意咧 send 啲肉酸嗰啲 sticker 嘅。我意思係，如果格拉比頭先話嗰啲係靚仔 sticker 啲嘅，係 cute 嘅，係positive 嘅，係有啲最 trendy 嗰啲。但係印尼嗰啲咧，佢係用啲真係係會你見到咧，你頭暈嘅，真係好肉酸嘅。係用啲人物咧，都係搞笑嗰啲嘅。咁就會加啲字嘅，係有時印尼最 trendy 嗰啲字啊，係啱啱人哋好多人講啲，但係揾啲人物咧係會令到你笑嘅。呢一啲咧就係印尼嘅 trend， 係佢哋中意咁樣嘅。係咁咧，有時攞啲人物咧，佢唔會佢啲字佢會用得係好潮嘅。但係啲人物咧，佢又拎1980年嗰啲 comedian 出嚟嘅，抄翻出嚟嘅， 即係咁耐以前嘅嘢，啲經典嚟喎。呢啲 咁樣係。 系撞翻啲而家新嗰啲嘢咁样出嘅。 即系呢一个文化又同我哋认知，即系香港嘅出现嘅嘢又好唔一样啊！真系，所以就真系唔知道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即系唔同嘅一啲流行文化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几得意一样嘢就系、是，如果雇主同埋印尼姐姐咧 send message 嘅时候咧，通常系点咧？嗱，我自己屋企嘅文化咧就系、是、最多就系打电话啦，即系最常见嘅方法就系打电话啦，因为最直接啊嘛，个语言上面沟通得到啦。如果唔系咧，就系、是、自从有咗呢个语音功能之后咧，就可以录一个嘅录音片段就 send 过去啦，用一啲嘅通讯软件咁。咁啊，格格咧通常都系简单地回复，一系就 OK 两个字或者 yes 咁，即系嗰啲简单嘅英文佢哋都 OK 嘅。 但系唔系用贴纸嘅，佢冇 OK 有十个 selection OK， 亦都 yes 咧系有二十个 yes。好靓个贴纸， 我个格格咧就真系冇用乜滞，即系啲 sticker 方面。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我会尝试多啲用 sticker 同佢沟通咯。 几个有印尼 印尼文嘅系啊系啊 ，Gary 可以适当时候可以寄俾格格。 冇错冇错，我都正打算咁做啦。咁啊，即管试试睇下系咪真系 work 啦。 同埋咧，你教。用 sticker 都係咧，有平時我覺得係長者咧，要講翻俾佢聽。以前我就覺得嗰啲emoticon 嗰啲咧，係要講清楚呢一個咧係有一個人笑咧，笑到眼淚嗰啲出嚟，即係笑到憋眼淚，唔係喊啊嚇。 誤會咗個意思啊， 唔係喊啊嚇，唔可以。真係寄錯俾人，真係有咩事嘅時候，哎呀，我好 sad 啊！你就 send 嗰個有眼淚嗰啲，你以為係我同你一齊 嘲笑佢， 原來係你係你係笑佢咁樣，人哋係會錯嘅、哎，所以你講清楚。所以有時咧，我哋都需要一個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 嘅、ada layanan penerjemahan dan yang di ada di Hong Kong ini untuk orang dari minoritas etnik supaya bisa lebih mengerti。Dan bisa menjembatani kesenjangan dalam komunikasi. Jadi ini layanan yang diberikan oleh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pusat untuk etnik minoritas. Mereka itu memberikan layanan penerjemahan dalam bahasa Chinese dan Inggris dan juga ada nomor hotline untuk 8 bahasa. Jadi salah satu bahasa yang mereka layani adalah bahasa Indonesia dan hotline-nya nomornya 3755-6811. Jadi selain nelpon ke sana minta bantuan penerjemahan lewat telepon, juga boleh kirim pemberitahuan singkat dalam bahasa Inggris ya lewat WA ke nomor 5634-4587. Nanti penerjemah di sana itu bisa nerjemahin buat yang ngirim. Juga kalau seandainya mau layanan penerjemahan lewat janji temu itu juga boleh dilakukan. Misalnya kalau ada yang ada janji dengan penyedia layanan publik, contohnya rumah sakit atau yang lain-lainnya, boleh minta tolong dari pihak CIR ini coba janji temunya itu bagaimana. Jadi CIR ini posisinya ada di Kuntong ya, dan di sana tuh kantornya juga ada banyak fasilitas, ada tempat untuk komputer, untuk mesin pencari kerja, luang bermain untuk anak-anak, untuk remaja, macam-macam. Jadi boleh datang bergabung dengan mereka. Untuk keterangan boleh telepon 3106-3104. 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关于咧系选择电器须知嘅资讯，需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Jadi semua perangkat gas yang di Hong Kong yang digunakan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ada stempel GU dan yang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Jadi yang kalau perangkat atau alat gas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nya berarti memang sudah tua, tidak layak dipakai lagi, harus diganti. Juga pengguna gas harus mengatur ada inspeksi keamanan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nya EMSD. 系啦，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个网站嗰度咧，了解更多选择电器安全须知咧，就系好必要噶。因为如果唔系咧，屋企咧嗰啲电器装置咧就好危险噶啦。咁呢个要注意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安全咧，除咗话系选择电器之外咧，有一样嘢就更加需要我哋去预防同埋谨慎噶。 即系咧 ，COVID 啦，呢个 COVID-19，喺印尼嗰度咧，啲 case 咧而家都已经跌紧啦，咁啦，而家已经系大概最啦，琴日都系大概6000多宗啦一日，咁我哋希望印尼嗰度都好快 会恢复翻，希望继续回落啦。 Dan di Hong Kong sendiri juga ada vaksinasi gratis COVID-19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yang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janji lewat online booking system supaya bisa di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dan public klinik publik dan bisa bikin janji juga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itu operasinya sampai akhir Oktober 2021. Jadi yang ingin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ya. Dan dari 11 Agustus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tiket di 24 pusat vaksinasi pada orang umur 60 ke atas yang belum booking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hari yang sama di jam yang ditentukan. Jadi untuk vaksin BioNTech itu boleh dari umur 12 ke atas, vaksin Sinovac boleh dari 18 ke atas. Jadi untuk vaksin ini pemerintahnya Hong Kong akan melihat vaksin yang aman dan efektif dari tempat-tempat produsen vaksin dan juga side effect dari vaksin ini juga cuma sementara, jadi boleh dipertimbangkan untuk melawan penyakit in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关于疫苗的相关资讯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可以预约，也可以知道多一些相关疫苗的详情。 Dan untuk informasi lainnya mengenai COVID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juga. Sekali lagi, karena selain vaksinasi juga masih harus pakai masker, social distancing, dan cuci tangan, dan pakai hand sanitizer. Di rumah juga dibersihkan dengan baik, juga tetap siram air di pipa utrep. Intinya itu kita sendiri yang harus menjaga keamanan, kebersihan diri, dan biar kita semuanya itu bisa luput dari penyakit ini. Kalau sakit ke dokter. 咁我呢每一次呢听阿格先生讲呢个 announcement 嘅时候呢，我就学咗呢个 Pakai masker, Pakai masker, Pakai masker. 都好简单啲 Pakai masker. 即係戴口罩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要提醒你家中嘅印尼姐姐，你记得出门嘅时候戴个口罩啊，或者万一如果你喺街上面考遇印尼姐姐係真係落咗街，有时真係唔记得咗戴个口罩呢，你就可以同佢讲呢一句啦。 Pakai masker. 咁知道啦。咁如果你都想知道多啲关于疫情防控嘅资讯嘅话呢，亦都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咁当中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教你预防疫情啦，同埋有好多嘅疫情相关嘅指引呢会教你嘅。咁亦都其实几多资讯喎呢个网站啦。我有睇过教埋你点样清洁家居啊，或者係呢你如果出去嘅时候呢，无论係买餸啊、做嘢或者係去外游呢，都有啲相关嘅 tips 俾到你嘅。咁对于家蓉姐姐嚟讲呢，都会有翻佢嘅一啲睇得明嘅语言同埋图像啦，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咧，尽快咧知道多一啲嘅相关资讯咧，咁可以进一步加快呢个速度咧，踢走我哋呢一个新冠病毒啦，咁就最好啦。咁希望大家亦都系啦，健健康康，好好享受今天星期日嘅假期。咁下个礼拜六点至到八点，星期天咧继续有格 Barbie 格先生，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格先生， 格 Barbie。Terima kasih.